康的真故事几位官转去高七八比真的是日常拍三空比例我自理爱开心自己 Thank you. 的是那天津就是个王四七。 一番夫妻 一生穿的是我手，我心中爱惜你宝。 姑爷，你怎么不叫啊？ 已婚夫妻敲响梦，一话不知所踪，一阵春风作月朗，我此生又是谁

黄金三宝，这儿他娘亲不肯放银棍私自出门，这次到了官员他对亲属却无回应啊。那是天上的后光，儿去莫进院去，这次就下跪到跌在地上低头一看呐， 怎么样啊？ 是这样啊，文士先生死在地上。 哎呀！ 生命关天生的了，望尘老的心间凋，是那公牛去敲，必定是母女同为死不休，死不要完则全为娘苦劝告，忍辱不自招，哎，万不怕不怕，放心我娇。 哦，不不不啊， 不等家中的儿媳到，那远的长岛屿，我不忘。 此人民凶顽无踪影，衙门也有领先，是来主问。 哎，兄弟，你看啊，是谁？开门，开门，开门！ 王府押官， 哎呀， 看他们正是皇上的女子，必是凶犯，下去了。 嗯， 哎呀， 对不得，对不得。 门堂留下血手印，腰下地拉反不能。 哦，我儿因为送断人，共也不可冤枉人。 那王爷是义人，既有血手印， 血印在这上。 真杀人吗？ 花园里巧女望妻敬，相见不忘不痴情。两母去年在山根，我一般不和金元门，不知何人打的他。你到四方金在地，闻声谢谢这一经，往来匆忙为家营，小门提堂说秘音，知己如遇四分金，万万大人生缘尽。上与小姐亲身做人敬茶一次， 也在我心 放在小份的分别 斟上来。大人放在我这花园去不是事，在四方第一次的敬茶一次，请大人走，大胆的走的。身边你有警察在，说他分明是你害，他是用那家警察身上满身满大腿。 花不得十层四的花园呢，花不得像一步一人精彩，我会不停两千圈， Oh, 道， 是哪阵四位兵部 哎端死 你在当中西草心犯那小妖奴英雄贼 不 要想救生还不能。 好，哎呀，大人。 Thank you.

听众朋友，再会。